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笑与哭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表达方式，在我国的传统艺术相声当中，这两种情绪表达方式都能用来逗您乐。也许您会纳闷，哭怎么还能用来逗乐呢？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就明白了。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为您准备了几段跟哭有关的相声，希望您能从中听出一些欢乐吧。相声大师马季与赵岩合说过一段相声，叫《哭的功能》，说的是哭的种种功能。在相声中，马季虽然在学哭，但是让人听过之后却忍不住捧腹大笑，这就是相声的魅力。1987年，赵岩协助马季搞了一台马季相声作品晚会，推出了一批新作品。经过了3-4个月紧张的筹划、创作、排练，由马季任艺术指导、赵岩任领队的演出队开始了巡回演出。这段哭的功能也就在那时的演出中一炮打响。来听啊，这段马季、赵岩合说的哭的功能。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啊。怎么改呀？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谁说的？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谁高兴时候哭啊？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好，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啊， 奥运会上3连冠， 对， 5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 哦， 这怎么回事？ 哭了， 是不是高兴的？ 是，激动的眼泪。 再给你举个例子，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话谁也说不出来，互相对了对眼光，咔，拥抱， 掉了眼泪了，哭了， 是不是高兴的？ 高兴的眼泪。 再给你举个例子， 他的例子倒不少。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 哦。 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 啊！ 我下了飞机一看见她，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哎，你跑什么你？ 老夫妻热泪盈眶， 哭了， 是不是高兴的？ 团圆的眼泪。 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没听说。你甭举例子了 啊，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是不是啊？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哭啊，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这没听说过。 怎么了？ 要想健康长寿啊，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您怎么着？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不知道呢？ 我孩子掉河里了呢。 你呀，少见多怪啊！ 那怎么了？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啊，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啊。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是啊，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是啊， 哦，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哎，又来了， 比如说你死了， 哎，谁死了？不是啊。你叫我死了， 举个例子说，你死了啊，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那当然了。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他怎么哭的？不是、这是我爱人吗？ 你爱人他舅舅。 嗨，你不说我爱人吗？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上 了。他怎么哭啊？ 赵先你们 多伤心呢、哎，坏了，要背过气去。 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赶紧劝劝吧， 孩子 别哭了，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怎么 闷的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哦，这么个意思。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哎，还真是这样，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有这么大好处， 您就没有病了。 就是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我劝大家呀，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像话有劝这个的吗？ 这是一种功能吧。 好好好。 哎，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哭啊，是一种交际手段，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你不明白？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你啊。 哎，我说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那可以。 比如说你啊， 哎， 让汽车给撞了。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那把你给撞死了。 对了，像话吗？ 怎么着了？ 这都什么呀？ 怎么回事？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你 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你一点亏都不吃。 行， 拿我举例子。 那行， 我开车， 哎， 把你给撞了。 对了，还没离开我呀你？ 没咱俩什么事儿，好不好？ 行， 一位汽车司机， 哎， 没有注意，把人给撞了。 那就得罚款。 罚款呢？ 哎， 不交。 不交？ 有钱也不交。 那能行吗？ 能行。 怎么？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哦，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那可不一定。 行啊，真行。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 怎么学？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你就是那肇事的。 你就是人民警察。 我是警察。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咱们瞧瞧。 来了，试试啊。 哎， 警察同志，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我错了。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吧？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没听说过。 一环一半的了。 像话吗？ 那这怎么着呢？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罚款呢？ 哎， 您可千万别罚款。我没钱。 没钱行 吗？警察同志，我没钱。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这是规定。 哎， 哎呀，您是警察， 对， 您是执行责任的， 是。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 哎， 行啊， 啊，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那也得罚你。 罚我，我没钱啊。 没钱，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怎么了？ 您看我爸爸有病，我妈卧床，我爱人吃劳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您说我哪有钱？ 你瞧，全赶一块儿了。 我跟您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这就哭上了。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我实在是没钱。